以前的任务确实没有见到什么千纸鹤，肯定是自己最近的行为引起对方的注意，所以对方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搞事。不过他也很确定，这千纸鹤反馈的信息肯定不是及时性的，不然也不用写纸条了，直接对千纸鹤说句话不就完事儿了吗？而且自己之前就捉过一只千纸鹤了，那千纸鹤也见过他的模样，若他能及时传递消息，那恐怕对方早就开始抓捕自己了吧。想到这里，任小素果断开启暗影之门，把这千纸鹤抓住。那千纸鹤猝不及防被人捏住，便想要张开双翼去割任小素的手指。那双翼之锋利，恐怕平常人捏住的话手指都要被削断的，可这次任小素长技巧了，速度更快，直接就把千纸鹤给丢进了空间里。此时收纳空间里已经有两只千纸鹤了，第一只还被拆成了一张白纸。听说集齐1000张千纸鹤好像能给喜欢的人带来好运，任小素胡思乱想着。这次任务任小素没能再得到新的手机，大概是附近的手机持有者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吧。自打完成暗杀张增然的任务之后，任小素连续两天都没出自己的院子，甚至还在院子里种下了5颗土豆射手，以防有人过来偷袭。但让任小素意外的是，自己捉了千纸鹤之后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对方依旧给自己的不记名账户里打钱，其他的任务也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发布，没有任何改变。任小素忽然有点心疼齐武没感谢毕来了，他甚至都想去集镇上摆摊卖土豆了。说实话，任小素现在绝对是到哪儿都能过得很好，也不需要怎么种地，往自家院子里种几颗土豆射手，又防贼，还能每天卖卖土豆，吃喝不愁。也是因为有土豆射手的存在，他才能每天安稳地睡觉。别看土豆射手弱，但就算是超凡者一不留神也能给打得龇牙咧嘴，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最起码也是个骨折。任小素在院子里拆开了第二只千纸鹤，结果里面什么也没写，这让他有点失望。这个操控千纸鹤的超凡者恐怕也不在乎丢那么一两只吧，他一边拆还一边留意这玩意儿是怎么叠起来的，毕竟他还想看看这千纸鹤重新叠起来会不会再次活蹦乱跳起来。等他觉得自己看懂了之后，就遇到了一个手工工艺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眼睛说，好的，我看懂了，脑子却说，不，你没有。任小素跑到酒馆里，说书先生正泰然地坐在椅子上给食客们讲庆诊围剿实验体的事情，也不知道这消息从哪里来的，说庆氏在南方已经把实验体赶出壁垒。原本李氏壁垒的居民都说庆诊是好人，似乎直接忘记了庆诊才是这场西南战争里的最大赢家。只不过实验体仍然存在隐患，因为他们躲进山里之后没人知道他们转移去了什么地方。小鹿姑娘坐在任小素平常坐着的位置，她看见任小素便开心地招手， 嘿，怎么两天没来？ 哈，在家里睡睡懒觉。 哦， 小鹿也没多问，小脑袋后面的麻花辫上还扎着一根新红绳。 嘿，阿爷今天讲刚刚听来的新故事，西南那边也有不少逃难的，不过这些逃难的比宗室难民惨多了，他们逃难的路不好走，很多人都死在山里野兽口中了，据说有人还遭遇了实验体，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 听到实验体这个久违的名字，任小素想起当初在静山里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威胁感，他觉得庆诊起码这件事情没有做错，不管战争如何，首先还是要解决这种根本不讲道理的异生物。这时候任小素问道， 小鹿，你会叠千纸鹤吗？ 小鹿的小脸一红， 哪有主动找女孩子要千纸鹤的，不要脸。 说完小鹿甩着辫子就往酒馆后院跑去了。旁边说书先生听到他俩的对话，气就不打一处来，怎么还当着他的面勾搭自己的孙女呢？任小素无奈了半天，凭良心说， 他真是想学怎么叠千纸鹤呀，不是说小姑娘都会吗？这么一想，感觉这操控千纸鹤的超凡者还挺少女心呢。不过任小素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得出去避避风头了，缴了那么多手机，对方就算再傻，估摸着也能猜到61号壁垒这边的地级杀手可能出问题了。而且自己连续抓了人家2只千纸鹤，可不是得躲躲吗？不然让人找上门来一顿围攻，那上哪说理去？任小素跟说书先生告了个别，老爷子一听他要走还挺开心的。结果任小素下一句就说他过一段时间还会回来，老爷子立马就笑不出来了。毕竟61号壁垒就是西北连通中原的第一壁垒了。任小素回家换了一身平时没穿过的衣服，径直地低头朝集镇外面走去。只是快要走出集镇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迎面走来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孩，穿着干净利落的作战服。任小素下意识地就要喊杨小姐的名字，心里激动极了。可他马上发现不对劲了，对方不是女孩，是女人。从身材到样貌来看，对方都是比杨小锦要大7、8岁的成熟女性，27、8岁的样子。而且平日里杨小锦是穿运动服的，很少穿军队里的作战服。杨小锦平日里戴的鸭舌帽颜色虽不鲜艳，但也不暗的，而这个女人戴的鸭舌帽则干脆是黑色的。让任小素有些疑惑的是，她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也许是因为对方身上某种气质和杨小锦有些重合吧。但仔细观察还是发现有所不同，这女人骨子里的气质远比杨小锦更加理性与冷淡，那似乎是在看过世间丑陋模样之后的沧桑感。任小素低着头与对方擦肩而过，快速离开了61号壁垒的集镇。她总觉得自己再不走可能就被盯上了。当任小素离开后，那女人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任小素的背影，但很快又转身继续前行。她来到张增然死去的窝棚外面，此时窝棚里的尸体已经被管理者命令人拉出去埋掉了。女人抬头看向原本停留过千纸鹤的电线杆，皱起眉头来，不知在想些什么。她忽然低头拿出一部与任小素相同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出去， 往后1583850的所有任务信息都直接转给我。 好的，老板。 而这个1583850正是任小素的不记名账号数字。女人走向任小素常去的那个小酒馆，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她坐的位置刚巧就是任小素常坐的那个窗户边。她才刚进门，酒馆正中坐在椅子上的说书先生忽然笑着说道， 欲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说完，说书先生竟是招来了小鹿。 走吧，回家去，今天累了。 而那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也起身跟着离开。她熟门熟路地来到说书先生家门口。说书先生对小鹿笑道， 嘿嘿嘿嘿，乖楠楠，去买瓶酱油回来啊，家里没有酱油了吧。 小鹿也没说什么，转身便出门了。那女人看着说书先生问道， 最近集镇上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出现？ 说书先生笑着摇摇头， 没有。 与61号壁垒相距300多公里的63号壁垒外，正有一名中年人带着一个年轻人，两人骑着摩托车赶向壁垒。两人风尘仆仆，似乎在荒野上风餐露宿好几天了。然而即便如此，中年人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看起来惊骇异常。从61号壁垒往东，崇山峻岭之间就再难看到黄土色了。山体都被绿色覆盖着，时不时有河流经过，山野景色沁人心脾。据说这里在灾变之前还是个巨大的鸟类保护区，生态环境极好。只不过那时候鸟类需要人类保护，现在人类见到鸟类需要做的却是保护好自己。 鸟类很少主动攻击人类，但记仇。曾经有人在荒野上掏了鸟蛋吃，结果被鸟群追杀了上百公里，浑身灼伤，还有一身厚厚的鸟屎。那鸟屎在人身上糊着，整个人看起来都像是个雕塑。他们将摩托车停靠在山野里，并罩上了绿色的篷布作为掩饰。往后的行程，骑着摩托车就太扎眼了，所以他们得步行前进。中年人看着山间景色，忽然感慨道：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旁边的年轻人张了张嘴巴，想说师父你这诗是不是用错地方了，但最终没敢开口。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中年人继续说道： 徒弟，你知不知道为何这次我买到了新的手机却给了你而不是给你师弟？要知道这手机才是真正的宝贝，没有这个当杀手也没什么意思。若有一天能够通过它进入安京寺，那就算是真正的飞黄腾达了。 不知道。 年轻人老老实实地摇头。 就因为你废话少。你那师弟一天天的就喜欢跟我抬杠，我准备送他去建筑工地上磨练磨练。 师父，咱们这次是来执行任务的吗？ 当然，主要是带着你见见世面。你拜我为师多年，如今已经学成了这门杀人的手艺，自然也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如今师父带着你做几次地级任务，你且多看多学。 师父，任务会不会太难啊？ 难？ 中年人笑了起来，他抹了抹自己的八字胡。 我一个 C 级的高手来做 D 级任务，怎么可能会难啊？你可知道，有些杀手终其一生都只能停留在 D 级，而无法晋升 C 级。 年轻人听到这里，眼睛亮亮的。 哎，那师父，什么时候能升到 B 级啊？ 中年人看着徒弟。 快了，快了。 那师父你都这么厉害了， A 级的高手有多厉害啊？ 年轻人平日里就喜欢打听这个。 A 级都是超凡者或者极其可怕的人物，我已经没希望了。曾经有一次我观摩 A 级高手杀人，我甚至连他怎么把人杀掉的都没看懂。当然 A 级里超凡者也只是少数人而已。 正说着，两人已经到了63壁垒外的集镇上。中年人偷偷看了一眼手机。 有任务了，附近工厂，走，速度出发，地级是有人抢任务的。 两人匆匆朝着附近工厂去了，此时年轻人还有点心虚。 师父，目标在工厂里面啊，我们不等晚上再潜伏进去吗？这样会被人看到的吧。 怕什么？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放心，我一个 C 级高手若是连个 D 级任务都完成不了，岂不是笑话吗？ 中年人冷笑，倨傲的神情一览无遗。然而就在他们快要抵达工厂的时候，忽然被人叫住。 喂，你们两个是来执行任务的吗？ 中年人豁然转身，手中装了消音器的手枪骤然射击，竟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结果他眼睛一花，却见刚才说话的蒙面少年已经不见了踪影，子弹什么都没打中。少年在他们背后笑道： 看来还真是来执行任务的，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手机我也没收了，省得你们以后跟我抢任务。 说完身后传来风声，那中年人立刻意识到不知何时来到他们身后的少年竟是想要击晕他。他意识到了，可身体却跟不上意识。对方是超凡者， 这是超出正常人类极限的速度。中年人忽然发现自己锻炼多年的身体竟完全赶不上对方的动作，对面那个少年太快了。不过这中年人也是个老江湖，他脖梗上的领子里是内衬有薄薄钢板的，一是防止有人用匕首割喉，二是为了防止有人击打颈部动脉。身后的任小素为了不伤人性命自然不会出全力，所以一击下去竟然发现这中年人并没有晕倒，只是给对方打得龇牙咧嘴了而已。旁边的徒弟已经晕倒了，中年人转身就跑。就在任小素诧异的时候，那中年人都快骂娘了，这是地级任务吗？啊，这安京寺发手机都不审核的吗？把地级手机发给超凡者是疯球了吗？你们安京寺是干什么吃的？而且你一个超凡者来做地级任务还要不要脸了？你缺这点钱吗？不过对方好像并不想杀人，不然也不会把人打晕了，直接杀了就好。中年人知道对方刚刚已经是留守了，想到这里中年人也不矫情，果断大喊， 我有钱，可以给你钱。 只是刚说完这话眼睛便是一黑，失去了知觉。任小素蹲在他们两人身边开始搜身，让任小素意外的是竟然还搜出来两个手机，这是丰收了呀。任小素果断把手机收进了收纳空间里，继续守株待兔。等中年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身边还躺着四五个人，他赶紧拍醒徒弟，然后才搜寻自己身上，看看对方给自己剩了什么。钱还在，中年人喜出望外，这超凡者竟然不要钱的吗？但下一刻他就懵了，身上的两部手机通通没有了。中年人这一刻才明白，原来这超凡者守着任务竟是要夺取大家的手机，完了，全完了。自己还跟徒弟吹了那么大的牛逼，结果连任务目标都没机会见到，这到底是哪个天杀的超凡者跑来恶作剧来了？此时的任小素忽然看到手机上接到一条短信，目标63号壁垒内，咸阳街476号居民楼内火种公司凌晨小队 A 级，酬劳50万，接受三人以内协作，并均可获得一次使用安全屋的权限，遭遇追杀时可获得我方保护。任小素看到猎杀火种公司凌晨小队的任务时便愣住了，这手机背后的组织果然是跟火种公司有仇吧，不然为何会开这么高的价吗？他跟凌晨小队也交过手，所以任小素大概也了解凌晨小队的战斗力。那些人看似超凡者，但只不过是基因序列被改造了，有着比普通人更强健的体魄，虽然也远超常人，但和超凡者还是没法比。毕竟超凡者如今的手段还是更暴力一点，更诡异一点。杨小锦曾说火种公司还有更厉害的作战序列，但任小素没见过，不好评价。这项酬劳里钱都还是其次的，主要是可向他们寻求一次庇护的权限，这才是最重要的。谁一辈子里还没遇到过危险的情况？就算任小素也同样遇到过很多次，例如受伤之后，不管是谁都会需要一个极其安全的地方养伤，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突然暴毙的，超凡者都有可能被普通人杀死。这时候一个保密的安全屋和有信用的庇护就成了大家的首选。安京寺有没有信用，起码在杀手之中他是极其有信用的，不然大家也不会都想加入安京寺。所以安京寺提出可以庇护这次任务完成者，肯定会让很多人心动的。杀手很难善终，这是所有杀手都清楚的事情。任小素看着短信就皱起眉头来了，这任务刚好刷在63号壁垒，也就是他的身边，可任务是 A 级，他想接都接不了。他倒是很想去打一打火种公司，毕竟杨小锦好像跟火种有仇嘛，可自己这才 D 级，算上刚刚那个任务，自己在63壁垒也算是完成俩任务了，应该可以升 C 级，但是距离 A 级极远，这任务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对，任小素忽然反应过来了，自己就算没法接任务，可现在地址都已经明确了， 自己完全可以去看看这些 A 级高手们是怎么执行任务的嘛。到时候自己就躲在暗处，看着那些杀手们跟火种公司打，打得越激烈越好。此时此刻，人类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任小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喜欢看热闹，还不怕事儿大。就在任小苏做出决定准备潜入63号壁垒的同时，某处民居里有人嘀咕道， 那个1583850又完成了一个任务，算算时间啊，他已经在60天内完成了5个任务了，要不要给他升 C 级啊？ 旁边的人牙疼道， 哎，你没发现吗？自打他去了63号壁垒以后，63号附近的地级任务也开始延迟到20多小时才完成了。而且啊，第一次回复接任务的6个人，第二次任务的时候全都跟失踪了一样。这你要说跟他没关系啊，我是肯定不信的。之前在61号壁垒抢其他杀手手机的人肯定就是他。 安京四不是傻子，这些有疑点的任务全是1583850这个资格持有者在完成的，傻子也知道这货有问题。之前61号壁垒出事之后，他们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了，甚至老板都亲自去了一趟，结果老板亲自也没抓住对方。 这事儿还是问问老板吧，看看怎么处理。 他们给老板发了短信，结果老板回复， 给他升 C 级，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不要打草惊蛇。群发短信时不要给他发地级任务，别让他再祸害其他地级杀手了。 万一他杀了其他杀手怎么办？ 他没有下杀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遇到过很多个有个性的杀手，比如说有杀手拥有一些特殊的癖好，或者是极其桀骜不驯，但只要完成任务，安京寺才不会管这种事情。但是这一次碰到的选手确实有点过分了。民居内两名安京寺成员是负责调配任务和资源的，这处民居就是他们的安全屋。如今老板是什么态度也不太明了，那就按老板说的办吧。当任小素接到他已经晋升 C 级的短信时，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63号壁垒了，他要去看看热闹。现在任小素再潜入壁垒就不用钻车底了，直接翻入壁垒。王氏财团的壁垒看起来更加繁华一些，夜里10点钟的时候，街上依然有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将壁垒的夜色照亮如白昼。只不过这王氏壁垒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街道上几乎每隔100多米就会设置有一个监控摄像。而且听说在王氏壁垒里住酒店或者进入酒馆吃饭都需要刷居民身份证，整个壁垒城市所有人都像是一组数据似的归入人工智能的管控。关于王氏财团，任小素也听说过很多，例如这里很多青壮年到了适龄阶段都是要服兵役的，如果逃兵役，全家都会遭受牵连，驱逐出壁垒。还有，如果路上遇到小偷，人工智能警示之后，小偷附近的人都有义务去抓。如果成年男性看见却装作没看见，同样受罚。如果路上有老人跌倒了，旁边的人就必须去扶。如果老人反过来讹扶他的人，那么老人则判刑。这一切都由无孔不入的人工智能来进行评判。例如这样的法规，整个王氏财团有上千条，而且所有人在上学期间都必须熟读，还得考试。说书先生说，这是灾变前秦国的法家思想，以法治为根本，不相信人性，只相信理性与法律。任小素对这样的制度有些一言难尽，人人都能见义勇为当然是好事，但他自己其实不愿意住在这样一座壁垒里的。不是说这样的制度不好，其实挺好的，起码壁垒居民活得很安全。但任小素不适应，他无意评判各个财团的制度优劣，只是觉得不够自由，一举一动又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任小素在这样的壁垒里是不能自由行走的， 因为那个传说中的人工智能数据库没有他的样貌，一旦被监控看到，就会立刻发出警报。而且在这样的壁垒里执行任务，如果不能把任务做得极其完美，躲避所有监控，那势必会被整个王室财团通缉，还会有人工智能帮着分析杀手的藏身之所。任小素也很想知道，那些 A 级杀手怎么在这样一座壁垒里杀人。王室财团壁垒的任务向来价格比其他壁垒的任务目标高一些，因为大部分杀手在这里执行任务都很危险，而且基本上都是完成任务后便只能逃离王室财团所管辖的壁垒，再进来被监控看到，就会立刻引发追捕。任小素发现，这些壁垒的高楼之上都会时不时有监控摄像出现，似乎王室财团也想到会有他这样的超凡者在楼顶飞檐走壁，所以他只能始终小心谨慎地躲避着。但任小素觉得，只要你不是满地摄像头，全方位360度无死角，那他就有可趁之机。手机短信的任务后面还附了一张咸阳街476号的大致位置图，简单易懂。在霓虹之中，任小素轻盈地朝着那个方向行进，期间好几次都差点被摄像头拍到，还好那摄像头转动巡视的速度比较慢，这才算是有惊无险地抵达任务目标附近。任小素寻到一处12层的高楼，徒手从楼壁爬到了顶端，确定顶楼没有监控之后，才小心翼翼地在这里蛰伏下来。按照位置而言，这里不是观察咸阳街476号的最佳地形，因为会有一些建筑遮挡，而且距离900米，寻常狙击手都不会选择这个距离射击，而且对方还是超越常人的凌晨小队。但任小素不想去最好的位置观察，因为他能判断出哪里位置最好，那些 A 级杀手一定也可以，说不定此时都已经有人守在上面了。咸阳街476号是一栋居民楼，高五层，任小素没法判断火种公司的凌晨小队藏在哪一层，只能在暗中等待着。说实话，任小素现在都有点佩服安京寺了，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在这茫茫人海中发现这支藏匿行踪的凌晨小队的。任小素将黑色的狙击枪具现出来，默默地用瞄准镜来扫视咸阳街476号周围。可是让他疑惑的是，附近并没有什么可疑人物啊，来来往往的行人走过，连一张重复的面孔都没有，也没有人在附近驻足。奇怪了，难道是因为自己距离目标太近，所以自己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手机持有者吗？任小素抱着硕大的狙击枪坐在楼顶，继续安静地等待着。在这 A 级任务的杀局之中，恐怕没人会想到有个奇怪的人混了进来，也不为了做任务，就是想看热闹。忽然间，那栋居民楼里走出五人，任小素面色一下子就严肃起来。火种公司凌晨小队的气质与壁垒普通居民是完全不同的，平常人可能看不出来，但任小素这种经常和超凡者精锐战士打交道的人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而且凌晨小队向来是五人一组，这刚好又是五人。任小素摆好了狙击枪，开始放慢呼吸。杨小锦曾说，呼吸就是打开身体隐秘枷锁的钥匙之一，若是安京寺那边没人来执行任务，那他也不介意帮杨小锦解决一些火种公司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在此时，不知为何壁垒西边忽然有烟花升空，那绚丽的烟花在天空中轰鸣炸裂，怒放出五颜六色的光芒，这一声巨响引得壁垒居民全都朝西边看去。而不远处的一栋高楼上，就在烟花炸响的一瞬间忽然迸发火光，咸阳路上一名凌晨小队成员当场暴毙。任小素迅速地将瞄准镜偏移过去，赫然发现那栋楼正是最佳的射击位置，射距600多米，咸阳路在那栋楼的角度里一览无余。此时楼顶正趴着一个青年，似乎已经开始瞄准下一个目标了。任小素甚至能够辨认出对方使用的是布雷泽 R93 战术狙击步枪，这枪最大的特点是直拉式射击，能够让连发更加稳定。砰，又一枪，600米外再次狙杀一名还没来得及找到掩体的凌晨小队成员。任小素寻思着， 原来 A 级杀手里面连狙击手都有了。要知道，狙击手的培养经费可是相当昂贵的，而这位能够在连发中保证精准度的狙击手，还有如此快的射击节奏，必然不是庸手，说不定还曾是某支精锐部队里的王牌。不过这火种公司也太好对付了吧，一个狙击手虽然厉害刁钻，可不至于一个狙击手就能灭你一个小队啊。可还没等任小素多想呢，他忽然在瞄准镜里看到有一人竟徒手爬上了对面狙击手所在的大楼，并瞬间袭杀过去。这人的速度与力量都远超自己之前交过手的凌晨小队。任小素心中一惊，安静寺的情报有误，这里的火种公司力量可不止一支，对方还有后手，而且还是更高的作战序列在埋伏。被射杀的凌晨小队不过是诱饵而已。眼瞅着对面大楼上的火种公司成员已经将狙击手袭杀，任小素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不都说火种公司的作战序列以五人为一组吗？那其他的作战人员呢？他在瞄准镜里看着对面大楼上的火种公司成员，对方忽然转身对着他咧嘴笑了起来，然后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刹那间，任小素所在的楼顶也有一人从边缘扑了上来。夜色中，对方身穿黑衣，仿佛与黑夜融为一体。结果就在此时，旁边黑暗里忽然有一个更加浓重的黑影闪身而出。那黑影手中黑刀一斩而出，竟是将扑上来的火种公司成员一刀两断。从始至终，任小素都没有回头去看身后，而是依旧保持着平稳的呼吸。距离617米，风速15，湿度。就在对方做出割喉动作的一瞬间，任小素冷笑着扣动扳机。就这种距离，以他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火力已经足够无视外在因素了，除非是狂风大作的天气。轰的一响，枪身侧面的排气口将任小素身边的灰尘全都鼓荡起来，而对面的火种公司成员已经被子弹巨大的惯性打得向后飞起。任小素生怕对方穿了防弹衣，甚至还用上了穿甲弹，这玩意儿打坦克都没什么问题，眼见到对方死得不能再死了，任小素收枪嘀咕道： 你装你马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一边说着，一边朝其他方向快速移动。刚才那声枪响实在太大了，必然会引起很多人注意。而那个火种公司的高级作战序列，还有三人藏在暗处。本来任小素进入63号壁垒，那纯粹就是想看看热闹而已。毕竟他完成了 A 级任务，又没什么奖励。而这安京寺和火种公司结仇，明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才不愿意卷入这种是非之中。可偏偏那个火种公司的高级作战序列成员要装那么一下，还直接派人来杀他，这就有点不能忍了。任小素收起狙击枪，重新转移位置，一边离开还一边观察咸阳路方向。这时他赫然看到一位坐在路边给小孩煮糖画画的老者，突然将手里的勺子伸入锅中，舀出一勺满满的黄糖，紧接着手持大勺在面前的铝板上迅速泼洒绘画起来。只是眨眼间，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便画好了。紧接着那铝板上的糖孔雀忽然抖起了羽翼，竟一下子从铝板上拖出繁笼，飞上了天空。那用糖稀画成的孔雀竟是变成了真的，天上的孔雀通体呈琥珀色，转瞬便扑到了凌晨小队剩下的三人面前。而老者手上动作未停，竟又伸手舀了一勺金黄璀璨的糖稀，再在铝板上画出一条龙来。任小素惊了半晌，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超凡能力，但凭心意可化万物，只要你自己心中相信那是活的。之前他用瞄准镜观察的时候，还以为对方只是个寻常的手艺人，还有不少小孩子去买过这老者的糖画，当时也没什么异常。而现在却向任小素展现了超凡者世界更加瑰丽的一面。在视野中， 那头琥珀色的真龙并未去攻击凌晨小队，而是紧紧地护卫在老者身旁。此时老者已经开始化虎了，不过任小素觉得老者可能快要接近极限了，他化虎的动作格外艰难。就在此时，旁边民居楼房的窗户里忽然跳出五人，将那老者团团围住。任小素惊愕了，这也是火种公司的后手吧？只是刹那间，任小素便意识到，火种公司那一支凌晨小队当诱饵，其实就是为了要抓捕这次过来围剿他们的超凡者。整个壁垒联盟里，所有人都知道火种公司对于超凡者格外的感兴趣，任小素更是真正直面过凌晨小队的人。对方要的是超凡者的基因片段，他们要造出更强大的人类，这就是他们的进化之路。所以这个任务表面看起来是安京寺要围剿火种公司，实际上却是火种公司为超凡者布下的杀局。在西南的时候，虽然也有火种公司存在，但庆镇明确表示了对火种公司的反感，甚至直接跟火种公司打了一场硬仗，把对方赶出了西南。所以西南地区的火种公司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的敌人是整建制军队，还有极其擅长打仗的庆镇。到了中原，这里才是火种公司的主场，而且那些改造过基因片段的火种公司战士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对方有着稳定创造超凡者的方法，这是其他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比拟的优势。不对，只有清河集团可以比一比，但清河集团的超凡者数量似乎也不多，而且并不太关心资源的争夺，平日里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也没什么政治主张。任小素此时已经跳到一个新的楼顶，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在楼顶之间穿梭，那是追击他的火种公司成员，对方在越来越近了。整个63号壁垒都已经乱起来了，街道上本来在享受夜生活的居民听到了枪声，于是快速地尖叫着逃离刺杀现场。夜色乱了，就连那五彩缤纷的霓虹也显得突然压抑逼仄起来。但这一刻，任小素忽然站定，重新聚现出黑色的硕大狙击枪来，瞄准了那老者身边围上去的火种公司成员。因为逃命时快速移动的缘故，任小素的心跳开始加快。深呼吸，当狙击手开枪的前一刻，身体的所有激素、血液、肌肉、心脏都要为了意志而服务，就连纷乱的夜空也要凝结。砰的一枪，任小素扣动了扳机，枪口迸发出浓烈的烟火气，子弹在经过枪口螺旋式膛线后开始急速旋转，裹挟着巨大的动能。膛线中，下凸的叫做阴线，上凹的叫做阳线。那黑色狙击枪管里完美的缠脚与缠距，让子弹出膛的一瞬间便旋转起来，并让子弹以巨大的动能来挣脱外界的束缚，射得更准，也射得更远，仿佛挣脱命运。长长的子弹穿越两栋大楼的间隙，来到一名火种公司成员面前，旋转的子弹在肌肉里迅速地穿透而过，可子弹与肌肉摩擦的力量将伤口硬生生拧成了破棉絮一般。死亡。瞄准镜中，咸阳路上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衣的年轻人正挥手隔空拧断了路边的金属路灯杆子，以此悬浮于身边作为武器。可还没等他驰援老者，却发现有狙击手在帮他们杀人。年轻人愣了一下，便在自己戴着的耳麦中问道， 我们还有派其他狙击手吗？ 没有，只有一个 A 级狙击手接了任务，但已经死了，不过刚刚开枪的那个狙击手还帮他报了仇。 那就奇怪了，这狙击手从哪儿来的？ 年轻人望向子弹来处，可那栋楼上已经没人了。骤然间，那栋楼顶再次闪过三个人影，年轻人在耳麦中急促问道， 我先把咸阳路上的火种公司解决掉，七点方向的那个狙击手正在被三名黄昏小队成员追杀，是否有人能去营救？ 来不及了，他距离我们太远了。 大家都不再说话，因为距离的关系，他们只能祈祷那位狙击手运气好一些，不要被火种公司抓到。战局混乱，即便是安京寺也没法完全弄清楚战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世上像庆枕那般运筹帷幄的天才并不多，大多数人战斗都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是安京寺还是火种公司都是如此。只不过他们两家谁都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狙击手成为了那个改变局势的关键点。而此时任小素一路向西逃窜，频繁地跳跃在各个楼顶之间，但下一刻他忽然不跑了。不是跑不动了，而是他不想跑了。自打从146避雷闯出来之后，任小素这都两个月没被人追着跑过了。他越想越不对劲，自己不就是来看看热闹吗？怎么火种公司就开始追着自己跑了？虽然刚才他又开枪打死了一个火种公司成员，可这次是你们先动的手啊。我虽然在楼顶抱着狙击枪，但也那只是因为瞄准镜里看得更清楚而已，我真没想要打谁啊。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就是想看看而已。所以我只是看看你们就要追杀我，那就得跟你们掰扯掰扯了。整个63号壁垒，这火种公司更高作战序列估摸着总共也就10个人，结果安京寺这边要打火种公司，火种公司却分出一半人来打自己，这上哪说理去？任小素仔细想了想，三名火种公司的人自己能不能打过？能。想到这里，任小素就觉得那自己还跑个屁啊。任小素在楼顶站定，那三名火种公司成员在他身后正以三角阵型追来。三人看到任小素停下脚步，心中也有些惊疑不定。他们刚才虽然没看到任小素是怎么杀人的，但能连续杀掉两名黄魂小队成员的超凡者必然是个高手。三个人慢慢停下脚步，双方就在两栋大楼楼顶对峙，中间则是高达20多米的鸿沟。任小素战意沸腾，以至于那战斗意志宛如实质般震慑人心。三名黄昏小队的成员竟一时有点不敢追了。现在冷静下来想想，刚才只是见对方逃走，三人便追了上来，结果追到跟前了才有空思考自己到底能不能打过的问题。远方警笛声已经响起，63号壁垒自身的保卫力量正不断包围过来，要把这壁垒里的安京寺和火种公司一网打尽。三人相视一眼便准备动手，对方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们是基因改造过的超级战士，他们三个人围攻还能杀不死一个人吗？ 不能再等了，今日不杀掉他，你我回去也会判定为残次品，杀了他。 结果刚等他们做出决定，却看到任小素竟然慢慢向后撤了几步。三人疑惑， 他又要逃跑吗？ 话音刚落，他们却看见对面的任小素竟然开始朝着他们狂奔过来。刚刚那后撤几步竟是为了方便助跑。 开火！ 三人手持消音器械对准任小素便开始急速射击，以他们的体魄，手臂举动的速度完全可以跟上任小素移动的速度。然而就在他们扣动扳机的电光火石之间，任小素浑身上下瞬间被外附式装甲包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雨明，在三名火种公司成员的眼中，对面飞越楼顶的身影正在逐渐放大，然后突然变成让人无从下手的钢铁装甲。这个转折实在太让人意外了，手枪子弹打在外附式装甲上也仅仅只能留下一个白色的印子而已，根本造不成实质性伤害。 啊，等等，是他！ 一名火种公司成员怒吼：“ 他怎么在这儿？” 西北一战之后，但凡关注过那边组织的都知道，有个少年能聚现一身外附式钢铁装甲，以一己之力破灭了一座壁垒。但凡是有点野心的组织，都要做这种功课了吧？虽然西北地处偏僻，但要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那就太蠢了。不仅是要知道，而且还要向各个秘密情报组织购买这个少年的信息与情报。只是这次比较意外的是，往日里对西南西北最了解的两个秘密情报组织都表示他们也没有这个少年的具体信息。而178、13那边进入146壁垒之后， 第一时间做的并不是接收壁垒所有资源，而是搜查销毁那个少年的所有通缉画像。此时当火种公司的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竟然是那个传说中的人物时，心情顿时灰暗起来。有一个人在通讯频道里大喊， 我们遭遇 话还没说完，他们身后不知何时扑上来一团黑色的影子，那黑刀从说话之人胸口透体而过，血液瞬间填满了他的整个肺泡，一说话便有血沫从喉咙中涌出，而剩下两人迅速向两侧逃逸，他们的速度堪比超凡者中的佼佼者，甚至还要超出一些。只是一瞬间，他们强大的大脑便分析出自己最佳逃亡路线。可是他们惊愕地发现，自己才刚跑两步就又被黑影笼罩，他们快，任小素更快，即便不使用催成，任小素的身体素质也几乎凌驾于所有黄昏小队的成员之上。沸腾的夜空中再次有烟花腾空而起，警笛声、枪声、哀嚎声、叫喊声，这些混乱的声音掺杂在一起，让63号壁垒充满血腥与硝烟的味道。任小素与影子错身而过，两个身影分头拦截住黄昏小队的成员，动作整齐的就像是两台机器。既然用了外附式装甲，那么在场的火种公司成员就一个都不能走掉。却见那两名黄昏小队的成员一左一右直接跳出楼顶，想要往其他房顶逃窜，结果任小苏和影子也跟着纷纷跳了出去。起跳之前的强大反作用力让楼顶的防水层都寸寸碎裂了。任小素在空中超过了黄昏小队的成员，他拧身反手一刀，对方想要抽出腰间的刀来抵挡，却被任小素凌空按住了他的手掌，那腰间的刀怎么都抽不出来了。紧接着任小素手中便如雷霆般扎入了他的心脏。 怎么这么强？ 这是黄昏小队的成员在失去意识前仅剩下的念头了。任小素一脚踹在他身上，整个人通过这一踹的力量飞向了对面的楼顶。因为惯性太大的缘故，他在楼顶半蹲着滑行了五六米才停下身形。而另一边，影子杀人则更加干脆利落，就连任小素也不得不承认，影子的身体素质确实比他强悍太多了。任小素站在楼顶喘息着收回了影子，而后整个人快速地向壁垒外逃逸出去。今晚已经经历了太多事情，他没必要再在这里以身犯险了。至于安京寺和火种公司最终谁输谁赢，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影子，任小素觉得这个能力是自他复刻技能以来做出的最明智选择。身处这乱世这么久了，影子可谓是给他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影子的话，任小素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当然影子也有缺憾，例如影子无法独立使用狙击枪，无法计算复杂的弹道与外在因素，所以精准度向来差强人意。任小素离开壁垒时还与围剿过来的63号壁垒部队擦肩而过，只不过他在楼顶飞跃着，下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他。那部队里有一名超凡者忽然抬头看向天空，他总觉得好像刚刚有什么东西从头顶跳跃过去了，只是对方动作太快，仿佛自己产生幻觉了一般。 啊，刚刚你们看到头顶上的异常没？ 没有。 算了，先把咸阳路上的事情解决掉，如遇反抗格杀勿论，主要通道全都设下关卡。 任小素逃离壁垒后甚至没有在集镇上停留观望，而是继续向荒野上跑去，要走就要走得干脆果断，所以任小素直奔61号壁垒静观其变。路上的时候他还接到过关于63号壁垒的 C 级任务，但这次任务他打算直接放弃。 C 级晋升 B 级的条件是90天之内完成三个 C 级任务就可以自动晋级，但任小素寻思着63号壁垒都打成那样了，他才不回去做任务呢。此时咸阳路上，那唐熙化成的琥珀色金龙一把抓住一名黄昏小队成员，硬生生地丢进嘴里，将对方的骨骼全都咬成粉碎。那三名仅存的凌晨小队成员只剩一人了，他还在开枪射击， 试图击碎那头金龙，可子弹打在琥珀真龙身上，却只速速地往下掉糖块，龙却依然保持着飞行能力。而现在，那老者刚刚费尽心力画出的猛虎则环伺在他身边。老者面色苍白地说道： 我快撑不住了，快解决他们呀。 那孔雀、真龙、猛虎看起来都凶猛异常，但实际上老者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说实话，他也没有想到附近竟然还埋伏着一支黄昏小队。这老者只是一个 A 级杀手，也是为了加入安京寺，这次才下了这么大的本钱。一旁操控金属的年轻人笑道： 哼，老爷子稍安勿躁，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了。 年轻人在空旷的长街上一步步走向黄昏小队，有黄昏小队的成员想要对他开枪射击，结果手里的枪械却脱手而出，飞到了年轻人面前漂浮着。黄昏小队的人再想拔刀，可是连腰间的佩刀也一并被年轻人收缴了。黄昏小队的队长冷声道： 香草，哼，上次没能杀掉你还真是可惜啊。 叫做香草的年轻人开心笑道： 那就说明天不绝我呀，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吧，下次记得带陶瓷刀哦。 话音刚落，香草身侧悬浮的刀与金属纷纷向着黄昏小队席卷过去。可这时黄昏小队的成员展露出了极其强大的身体素质，那快速飞行的金属物体竟然在他们躲避之间连他们的身子都碰不到。香草虽然可以控制金属，而且可以控制的质量极大，但他操控金属移动的速度还不够快。不过那仅剩的三名黄昏小队成员在躲避香草一轮攻击后竟然果断地转头撤退，而那操控金属的年轻人却没有追。玩糖化的老者喘息道： 怎么不杀了他们？ 自然会有63号壁垒自己的超凡者围剿他们，若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还怎么离开？现在需要他们来吸引63号壁垒的注意力啊。而且你没发现我打不中他们吗？ 好吧，那我也要撤退了。这次凌晨小队已经尽数击杀，连同一名黄昏小队成员。 放心放心，老板一定会给你相应的报酬的。 香草笑着说道。这时他耳麦里响起声音，香草愣了一下，对老者笑道： 啊，恭喜你啊，1383792，老板说你可以参加下一次的安京寺选拔了，现在可以跟我一起前往安全屋。 真的吗？ 安京寺从不轻易许诺，跟我来吧，等你加入安京寺之后就可以有自己的代号了。说实话，你们现在的名字编号还真挺难记的。 香草转身就走。63号壁垒的追捕还会持续很久，而且这追捕当中还会有2到3名超凡者参与其中。在香草看来，火种公司的那些人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了。安京寺与火种公司打了这么久的交道，并不急于斩草除根，事实上双方现在都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慢慢的相互算计。待到他们离开后，夜空中有几只零星的千纸鹤飞在高空，一部分默默地跟在火种公司身后，另一部分则去了刚刚任小素战斗过的地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